方，下个月初公布有关运作安排。南韩新增162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18日维持四位数，再多两名患者不治。首都圈疫情持续的同时，非首都圈新增病例显著增加，连续多日超过500宗。新增确诊个案之中，1573宗是社区感染，其中991宗是来自首都圈，占63%。非首都圈确诊病例占37%，有582宗。当局已经将首都圈第四级防疫响应，以及傍晚6点之后禁止三人以上聚集的措施，延长两个星期至到下个月8号，并且将会在听日敲定非首都圈的防疫强化措施。天气方面，受到台风烟花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华南地区普遍晴朗。在早上10点，烟花集结在上海之东南偏南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华东沿岸。同时，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三亚之西北偏西大约310公里，预料初时向南缓慢移动，稍后转向偏东方向移动，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多车啲，龙尾排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车多，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交通系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利安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蓝田入口嗰边咧亦都系有车龙，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系慢车，龙尾排到和富中心。喺九龙区方面啦，观塘道去油塘近彩石里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富山道桥底。新界区方面啦，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 我是洪松仁， 洪德博士， 专业主持团队紧贴赛事资讯。 我是梁礼勤，好开心可以同一班专业评述员啦、资深港队运动员一起主持奥运第一台，仲有香港体育学院的专家同我哋全方位分享运动专业知识添。我哋一起嚟为港队打气啦！ 7月23号星期五， 各就各位 ，On Air， 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非同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陆宇光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10万8千里。 早晨啊，花灯。 早晨啊，谭永辉。早晨，各位听众。 陆宇光、谭永辉咧就喺第一台直播室同大家咧就系去到中午嘅十二点。每个礼拜我哋喺呢个时段里边咧，同大家报道一下咧各地嘅情况啦、国际嘅新闻啦。当然啦，喺琴晚咧就系、是、东京奥运开幕咧就系、是、全球嘅焦点啦。咁啊，有冇睇呢一个开幕式啊？都要循例问啦、啊，大家呢个问题啊。 喂，有几幕咧，我谂都令我留下好深刻嘅印象。咁第一幕一定要数咧就系、是。1800几架无人机喺高空嗰度咧，就砌成唔同嘅图案，先系砌成呢个奥运嘅标志啦。后来咧就演变成一个地球啊，吓，即系五大洲，即系七大洲嗰啲嘅样式啊，咁都真系非常之犀利。 画面好靓啊！佢而且嗰个连贯啦，同埋铺排，因为佢喺个空中嗰个就系一个立体啦，三维啦。咁但系佢之前咧喺平面舞台上边咧，用一个即系嗰啲长方体咧，咁样其实砌嗰部分。我覺得都係好靚，唔複雜嘅、人數唔係嗰啲千軍萬馬嗰種，但係咧有種美感，然之後連貫落去個空中嘅三維，咁係其中一個畫面啦。仲有咧， 就係我自己好中意一個咧，就係、是所謂可能香港人都睇過啦。模仿呢個日本扮野大賽嘅模式咧，就由一啲嘅日本嘅即係著住藍色、白色衫嘅演員咧，去到扮成唔同嘅運動項目嘅標誌啊。咁嗰個做法咧，可能大家會覺得係啲。土炮咁，但系咧系表现到咧，即系日本人嗰个嘅创意啦、扮嘢啦吓，即系可能系流传咗好耐嘅啲综艺节目嘅啲精神。 佢哋嘅招牌嘅表演方式嚟嘅，咁但系咧亦都系奥运嘅一个特色啦。因为咧1964年嘅奥运喺东京举行嘅一届咧，开始就有嗰啲叫pictograms。即係用呢一個圖像嚟到去將唔同嘅項目咧，都好幾十個項目咧，就用個圖像方式出嚟。咁啊，琴晚嗰個更加因為除咗表演者之外咧，連嗰個鏡頭配合咧都係好高難度嘅。雖然你話睇到有啲咁多叫做蝦碌咗，或者未100%，即係可能有少少失手，但係咧整體嗰個流暢度嗰樣嘢咧，都令人哋留下好深印象。乜網路上咧嗰個叫 Blue Humans， 而家變咗一個好瘋傳嘅一件事。喂，我哋呢個傾呢一個東京奧運咧，今朝早就好開心啦，有朋友同我哋一齊加入啊。 係啊，咁我哋直播室咧就請嚟咗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兼任講師，非常之熟悉日本文化同政治嘅馮祖健啊。冯祖健你好， 系大家早晨，大家好。 对你嚟讲，你觉得琴晚呢、有冇咩难忘嘅时刻啊？ 嗱，头先两位主持都讲到，即系嗰两个咧，我都觉得即系简直眼前一亮啊！仲有另一样咧，我谂系最后嘅时间咧，我见到佢嗰个嘅即系圣火盘咧，哇个设计非常靓啊！即系我觉得。除咗個盤嗰、那個即係開出嚟一個圓體，跟住開出嚟嘅時間變成一個即係分開咗，即係有銀色喺入邊啊！你見到佢個火柱咧，即係升出嚟嘅時候，我完全覺得係一種好似即係佢一定係刻意嚟去做啦。但係嗰個火咧出嚟嘅效果咧，完全覺得係一種即好似火嘅一個火雲咁咧，突然間衝上嚟嘅時候咧，好有嗰種動感喺當中啊！咁我即係再睇翻成日覺得啊，日本真係日本人對於個細緻嘅地方真係會睇到咧係好細，同埋佢真係想將最好最靚。最細微的地方都可以展現俾所有嘅即係全球嘅啲觀眾睇，我覺得呢樣嘢我真係絕對值得一讚嘅。 個火盆旁邊有一個如果側面某個角度睇，亦都係一個富士山，佢哋係將啲富士山。周圍擺噶嘛，咁但係擺嗰個位亦都係好襯托得到，好有日本嘅特色。 嚇、啊，咁而最後一棒啊，將呢個火炬咧燃點起呢個火盆嘅運動員咧，就係、是、網球手大阪直美啦嚇。咁、一幕咧亦都係令人相當之深刻嘅印象啦。 係啦，我哋三個喺度講，即係都係一啲難忘，同埋都睇嚟都即係好多正面嘅評價啦，對於嗰個表演。咁不過咧。就去討論到本屆嘅奧運會咧，又圍繞好多唔同嘅角度咧，好多嘢喺，尤其是開幕之前咧，喺即使日本本土裏邊咧，都有多唔同睇法。所以我哋今朝早咧就花多啲咁啲時間啦，就同討論下相關嘅話題，由邊度開始好咧，盧宇光。 嗱，都不得不講咧，就係今屆奧運係非常之特別啦，因為喺疫情底下去到舉行啦。咁除咗就係一刀三院咧，都係會閉門作賽之外咧，其實尋晚嘅開幕式咧，咁喺國立競技場呢個嘅開幕式嘅場館之中咧。 本来咧就容纳到60,000+观众啊，但结果咧只系得即系唔够1,000人咧系出席嘅啫。咁都见到啦，喺疫情之下咧，咁都有好多嘅问题咧就系产生咗啦吓。咁啊，包括系即系见到咧就系冇选手村啊吓，都出现咗一啲嘅确诊个案啦吓。咁啊，仲譬如话咧见到奥运呢个奥运村啊吓，相关嘅一个确诊嘅个案咧已经系达到咧106人啦。咁其中咧有超过10名运动员咧系感染咗呢个新冠病毒噶，咁睇嚟咧就喺呢个要疫情底下去举办呢个奥运咧，可以话系好多嘅挑战啊。 系啊，咁正如昨晚嘅主要嘅两个致辞咧，包括系国际奥委会嘅主席啦，包括东京奥组委嘅主席致辞咧，都一定会即系提到呢一点啦。不如我问阿冯祖健咧，你觉得喺昨晚嘅两位人物嘅致辞嗰度咧，去提及呢一个嘅疫情咧，我哋暂时能唔能遇到嗰个舆论对于即系两位讲嘅说话有冇咩反应咁样啊？ 其實日本國內咧，對於即係兩位去個致辭當中嘅主軸咧，係講翻疫情啊，即係已經係即係完全預計當中噶啦。大家反而會比較着重去睇翻，就係話係啦，你哋係知道疫情當中要舉行奧運啦，呢個係一定去馬嘅嘢啦。嚟緊落嚟17日，係咪真係可以確保咧？喺疫情完全受控情況之下，順利咁去完成即係呢一屆嘅奧運會咧、 嗯？ 因為大家都知道頭先即係阿主持都講到話啦，即係確診人數係增加到咗嘅，係講係奧運嘅選手村入面嘅人數，而唔係講東京都或者日本國內。 啊、東京都就每日都過千嘅新增確診個案啦， 上啦、啊，琴日 連續4日都過千啦、 嗯，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大家都會問一樣嘢就係話啦，你用一個叫做泡沫嘅方式，係將所有嘅運動員係困咗喺奧運選手村。比賽場地而唔容許佢哋出去出面市區啊，或者同其他嘅人去接觸，即係佢哋如意算盤諗住可以做得好啲啦，即係防疫到。但係而家好似發覺已經有個漏洞，甚至乎已經好似即係嗰個行唔到呢一步啊。咁大家都會擔心就係會幾時有個大規模爆發啦。咁、所以即係我會估計就係話咧，其實每一日咧都係對日本政府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壓力。嗱、17日今日係第一日嘅正式比賽啦。如果今日平安度過，之後第二日又點呢？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咧，直到第17日，係咪真係能夠完完全全嘅控制情況之下完成今屆奧運咧？我相信呢個係絕對係政府咧要面對最大嘅挑戰同埋困難嚟嘅。 奧運會就4年1屆啊，咁我哋人生歲月有限啫，即係我哋自己個人經歷到、經驗到嗰個奧運咧有限嘅屆數。不過你話數翻起，譬如話北京奧運咁計啊，都一樣嘅喺開幕之前咧，一樣都會圍繞各方面咧都有好多問題啊，或者外界有好多負面嘅睇法都未定嘅，但係一開幕之後咧，事實上當年嗰、那個各方面嗰個評價都係好正面啦，好多即係覺得係好多好多分數加咗嘅開幕之後，你而家即係短短大概都唔夠一日啦，你睇即係話琴晚嗰個開幕會能唔能夠為即係日本即係主辦方面嗰度即係攞到多啲嘅分數，即係扭轉得到嗰個嘅輿論咧？ 如果從昨晚嗰個開幕嘅即係帶出嚟嘅信息咧，其實我相信係正面嘅。除咗頭先主持講咧，即係啲好亮麗嘅一啲嘅表演之外啦，我諗帶出嚟嗰個一個信息嘅主軸咧，有啲部分咧，其實大家都覺得係一啲幾世界嘅即係認同嘅部分。譬如話融和啦，大家見到啦，甚至乎係即係跨種族啦。你頭先都講到啦，主持都講到就最後去點燃聖火盆嘅大阪直美，本身係一個混血兒嚟嘅 嚇。 大家會見到即日本嗰個持旗手其中一位咧，八川女咧，都係一個混血兒嚟嘅。即係你會見到其實日本好著意咧，就是、希望透過呢一個叫做多種族喺即係大家都覺得其實日本係一個好單一民族嘅國家嚟嘅。但今次願意係喺一啲好重要嘅地方上咧，俾一啲叫做即係混血兒啦，甚至乎係一啲叫跨國人士嘅時間咧，係可以即係擔大旗嘅時候，其實我相信俾咗外國一個好好嘅感覺就係、是、最低限度日本係真係好似向前。行多一步是即係向邁向一個即係多民族或者多元化嘅一個社會嘅，但係當然咧，即係有一個另一個狀況就係頭先都講翻就係話，成績始終都係咧日本國民最希望見到嘢。嗱，今次派出嘅人數580人以上係參加今屆奧運，希望嘅金牌數目咧係30枚嘅。如果日本嘅選手真係可以即係順利嚟啦，攞好多金牌嘅時間咧，當然日本政府都開心，國民亦都好開心，即係覺得啊收貨啦，今次奧運會。但係如果出嚟嘅效果唔好嘅，即係攞金牌數目又少啊，確診人數多嘅時候，我相信即係可能對於而家嘅政府嚟講，更加可能雪上加霜添嘅。 日本咧就喺申辦呢個奧運成功之後咧，一直都賦予呢次嘅奧運咧好多嘅一啲意義啦，甚至係責任添啦。譬如話係喺呢個東日本大地震之後咧， 一個要係肩負起復興啊或者重建嘅一個信息咧，喺呢個奧運嗰度啦。另外咧就係亦都話要係重振日本嘅經濟啦，甚至有人將咧即係佢同埋咧就係前首相啊安倍晋三嘅一啲所謂安倍經濟學嘅復甦咧係聯繫埋一齊啦。咁但係而家見到即係新冠疫情嘅打擊之下咧，咁見到即係有啲亦都有啲人話啊，其實今次搞奧運咧都超支咗啦嚇，咁有好多都係用喺防疫嘅工作上面啦，以至到咧即係近排亦都見到，譬如話有一啲嘅贊助商啊，譬如豐田咁樣啦嚇，豐田汽車就話咧唔會再投放同東京奧運相關嘅電視廣告啊等等。好多嘅一個打擊啊！你覺得點樣睇？即係日本之前咧，就係賦予奧運咁多嘅寄望啊、嚇意義啊，咁會唔會真係做得到咧？真 嗱，如果睇今次奧運嘅時間咧，我諗我哋可以睇即係兩個大嘅方向，就係、是、你如果將奧運作為一個項目，作為一個國家嘅盛事，能夠融合翻，即係將國民能夠係即係拉翻一齊嘅時候咧，我相信某程度上做得到呢樣嘢。譬如話。火炬即系圣火嘅传送咧，全国系去做嘅时间咧，即系超级涉及人数超过10,000人咧，系做火炬手嘅。大家都知啦，即系金牌、金银牌咧，嗰啲铜牌咧，嗰啲嘅金属都系由喺即系灾区地方咧攞啲金属嚟咧，系去即系叫再去 recycle 做翻嘅。但系问题就系啦，另一个重点就系、是、究竟呢一个商业价值咧，即系能唔能够系为成个日本经济政府带来一啲叫收入？剛才主持都講啦嚇，係經濟支出好大。估算咧，成個奧運嘅而家暫時嚟講嘅支出咧，係達到咧即係日元嘅30,000亿日元，即係大概 roughly 係250亿美元嘅，即係基本上都係一個非常大嘅數字啦。冇咗觀眾，已經個收入嘅減少已經達到成900亿日元嘅啦，即係大概可能已經去到成即係大概9亿美元度嘅啦。好多嘅商業嘅活動啦，頭先講啦，停咗嚇，甚至乎喺個奧運場館入邊嘅嗰啲嘅叫商店都好啦，琴日都冇開到嘅，因為根本就冇觀眾入去買嘢嚇，何來開咧？咁所以大家都會擔心就係、是、喂，你咁大支出已經超曬支啦，已經去到個階段就係用曬啲錢噶啦，用咗咁多錢噶啦，翻唔翻到嚟咧？我都幾唔樂觀呢個部分咯，會嚟講就，所以我覺得即係可能大家最後去到嗰個完結咗啦嚇，到八月中嘅時候完結咗成奧運嘅時候，到埋單嘅時間，日本政府點去？即係解決呢個嘅即係咁大量嘅即係財政支出咧，我諗日本政府經常用的一樣嘢咧，就係發行國債啦。即係發行國債，跟住日本國民買下國債啦嚇。咁啊，我相信啲日本國民可能都會願意做翻呢樣嘢，但係即係心入邊一定唔爽咯。哇！又要我哋去孭數，又要我哋去即係叫做嚇你請客就我哋科款。我諗呢個係一個即係一定面對嘅問題嚟㗎啦。 不過可能好長遠添啊，即係睇翻。過往兩三屆咧，即係主辦奧運嘅城市，佢哋嘅國家啦，咁之後可能嗰啲經濟負擔啊，個人嗰啲嘢咧，都可以拖拉好耐嘅嗰啲話題，咁啊仲要睇啦嚇，睇下呢個本屆奧運同埋呢個殘奧會舉行之後嘅情況，再埋單睇啦。但係其中一個咧，頭先都有提過啦，一啲贊助商包括豐田咧，即係佢哋係喺嗰個贊助商級別嚟講，即係頂級㗎啦嘛，即係個計較金額啊等等啦，個規模啦。咁但係佢哋響開幕禮之前嘅幾日咧，咁就宣布話唔再投放咧一啲電視廣告啊，即係同呢個奧運相關啦。咁佢呢一個嘅宣布都有啲震撼啦，即係對於外界嚟講啦。你覺得嗰個產生出嚟嗰個效應啦，同埋點樣去睇呢一個咩決定咧？ 其實個奧運去開幕之前都好啦。日本國民基本上咧係佔大概70-80%到係反對今次奧運嘅即係舉行嘅。即係如果從一個商業角度咧，大嘅企業咧，佢哋會覺得喂市民係唔支持喎。如果我仲係即係壓住去支持成個政府去搞呢個奧運嘅時候，其實對個成個嗰個商業嘅即係個公司形象咧一個好大嘅負面影響嘅。頭先都講到話咧，唔淨止係豐田咧，日本最大嘅即係叫做啦嚇公司嗰個嘅叫做嗰個嘅一啲叫做組織咧，叫京田聯啦嚇，即係最大嘅一啲大型機構嘅組織嘅嗰個商業嘅嗰個嘅組織啦嚇。嗰個會長咧，亦都係之前講到話啦，唔會去出席咧係開幕禮嘅。咁佢都講到好吊詭，佢話啊，我縱使唔出席都好啦，但係我喺屋企入邊咧會睇電視嘅嚇，喺屋企啊搖佢哋咧支持咧成個奧運嘅個開幕，即係你見到哇，即係京田聯係基本上包括咗日本最國內最大嘅嗰批嘅企業，包括埋豐田、NEC 啊、Hitachi 全部一日包曬嘅。咁、那個會長講到明就係我唔會出席。咁其實已經係曲線話俾政府聽，就係話啦，喂，你都真係要去俾翻一啲空間我哋，唔好要我哋 即係最後連個商業嗰個嘅一啲嘅形象好啊，一啲嘅聲譽都好，都賠上喺成個嘅奧運上咯。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商業嘅考慮嘅決定嚟嘅，會係 保持距離啦。 冇錯啦，係啦。 嗱、其實頭先都講咧，即係你都話有其實好多嘅日本民眾其實係唔贊成東京奧運嘅，咁、所以今次咧，即係成個奧運嘅籌備以至舉行，都喺一個疫情底下去到發生啦嚇。咁亦都係頭先講好多嘅即係超支啊，唔同嘅問題啦。咁點樣睇？即係繼續搞奧運，對於咧就係、譬如係而家嘅首相菅義偉嘅一個施政咧，會唔會話令到民眾對於日本嘅施政更加係覺得係不滿咧嚇？嗱，而家睇翻咧，即係首相菅義偉啦，咁佢個民望已經係跌到30%+啦嚇，咁都已經係被視為咧係一個警戒嘅水平噶啦。咁而嚟緊咧，咁菅義偉個自民黨總裁嘅任期咧就會去到9月咧就會完啦，而10月咧亦都會有一個眾議院嘅選舉。咁你點樣睇嚟緊嗰個嘅呢個奧運對於即係政治個發展嘅影響咧？咁會唔會話真係會令到菅義偉更加失分咧，還是點咧？ 如果用一個即係叫做現況個狀況去睇嘅話咧，其實都冇得再衰噶啦。我相信菅義偉咧，而家嚟講咧，基本上就即係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噶啦，逐個逐個睇。第一樣嘢咧就係咧，民望30幾咧，其實都唔係喺日本首相當中算太低嘅。其實麻生太郎之前咧嚇，喺佢離任之前咧，低到去到12%添嘅，即係有人低過佢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麻生太郎咁低嘅情況之下，最後就落台啦嚇。即係菅義偉，我都幾相信佢希望自己都能夠延續咧，即係做首相呢樣嘢嘅嚇。佢都講到明，佢會出嚟咧，係去競逐咧，即係自民黨總裁呢個位嘅嚇。咁相信咧，我諗令到佢有個叫做勝算好起死回生咧，就頭先講啦，主要嚟講都係運動員嘅表現，如果運動員嘅表現係能夠即係是正正咁，特別係啲叫做佢哋認為好有希望、好有機會攞金牌嘅啲大項啦，嗱，例如柔道啊、羽毛球啦、今年佢哋預計咧羽毛球咧希望可能夠囊括曬5個金牌添嘅、即係佢哋去到好盡嘅。跟住仲有一啲我哋講咧嚇啲球類嘅運動啦、譬如足球咁講咧，佢哋都幾有幾大嘅厚望嘅。如果真係能夠表現得幾好嘅時間，我相信對菅義偉嚟講咧，大家覺得啊都幾好啦，都縱使間有咁多嘅即係負面評價之下，但係成個奧運都出嚟嘅結果都幾好嘅話咧，我相信未必會令到佢會加分，但係最限度咧都仲有啲叫勝算咧可以延續翻佢嘅政權。但係如果頭先講啦，樣嘢最差嘅狀況出現曬，金牌攞唔到，疫情又爆嘅時間，我相信佢都可以知道自己都冇乜機會留嘅啦。應該嚟講，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佢嚟講，絕對相信係8月中之前咧，我相信都係逐日計啦，都係。 哇！咁啊慘啊，真係俾咗好多一啲政治壓力俾一啲日本嘅運動員身上面啊。 咩好多嘢？ 係啦，嗱睇翻其實即係成個日本抗疫嗰個嘅過程啦，咁都有好多人都認為咧係有好多嘅地方係做得施政失誤。嘅地方嘅，譬如话即系以前即系日本有啲嘅禁酒令嘅反复啦吓，以至到唔同官员啊、唔同人士都出现过一啲即系不当嘅言论啦吓，以至到人事出现好多变化啦，咁都令到咧即系成个奥运咧嗰个形象咧系受损啊吓，即系令到日本政府嘅形象都受损，系咪咧？即系系咪都好大嘅原因都令到即系日本民众对于奥运嘅观感唔好嘅一个原因？ 其实都会系，因为疫情。開始的時間，即大家都知道呢次都是話堅嘅，唔係話即係野少嘅。但日本政府好似都就即係仲係好似太慢版咁啦，好明顯就係、美國當時已經即係出現咗啲即係出咗疫苗啦嚇、即係出咗即係翻曬嗰邊啊、蒙德勒嗰啲嘅。但日本好似好太慢版嘅，即係又唔去講話喂，究竟係咪有足夠供應俾我哋啊？甚至乎嚟講，即係供應嘅時間係咪即係可以喺我哋需要嘅情況之下能夠俾到咧？嗱，而家當然而家已經即係加咗個速度啦，即係美國已經答應咗啦嚇，即係。更加快速的供應俾日本啦嚇，即係疫苗。但日本政府在整個開頭時間咧，係掌握得很差嘅，基本上嚇，或者甚至乎嚟講咧，就係佢哋冇諗過咧，係需要用一啲咁價位啦嚇，即係高叫做價位啦嚇，即係嚴謹啲嘅防疫個措施嘅。咁但係出現咗啦，已經爆得咁緊要，特別係喺叫後生嗰群，大家會覺得比較稀奇就係、喺外國嚟講咧，可能即係中招多嘅咧，都係啲年紀大啲嘅。但日本咧就啱啱相反，中招多嗰啲咧。或者中咗招啊，或者有問題嗰啲咧，係年青一代嘅。最主要的理由就係因為佢哋年青一代嘅時間咧，佢哋好多咧都係去啲娛樂場所去消遣啊、但係又冇做一個足夠嘅即係防疫措施， 鬆懈 曬。所以呢一個就真係我覺得佢已經去到一個 翻轉頭都冇得再補救嘅狀況啦，會嚟講。 一路話馮祖健講啦，即係睇下呢個東京奧運嘅兩項嘅指標啦，疫情嗰個數字啦，獎牌有冇進帳啦，嗰啲即係好多嘅因素影響。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即係如果從一個即係日本作為自己主辦嘅方面咧，佢有冇盡用到即係呢次嘅契機咧？例如我會舉一例子咧，佢同一啲近鄰咧。一啲好長久嘅問題，包括韓國嗰方面啊，包括中國方面啲歷史嘅問題咧，有冇利用到呢個契機，即係一個和平盛會嚟啊嘛，奧運去做一啲平時好難無端端即係要去做嘅嘢，你覺得有冇盡用到呢啲契機？ 但之前有傳聞載人嚟日本，結果都即係嚟唔成啦嚇，見唔到又冇一個見面啦。 即係當然啦，韓國啊、中國嘅時間即係老問題啦，但大家睇翻啦。即係北韓已經講到明啦，唔會派隊嚟嘅。即係如果睇翻，如果同一個近鄰關係咧，北韓都絕對係一個非常緊要近鄰。雖然大家敵對關係，但係北韓都講到明唔會嚟。所以如果從頭先即係主持問到話，會唔會透過契機能夠促進即係附近啲人嘅嗰種關係，即係國家關係咧？唔好意思啦，我絕對相信咧呢個係做唔到。之餘咧係基本上都即係唔合格嘅啦。菅義偉，如果大家從翻佢同呢個安倍嘅兩個相對咧，佢嘅外交係弱嘅。安倍是強的，所以安倍可以做到的事情，我相信菅義偉未必做到。菅義偉是內政上比較來說是叫卓越的地方。 咁好啦，咁今日都多谢晒冯祖健啦，上到嚟同我哋讲咗一啲东京奥运相关嘅话题啦，分析咗即系一啲嘅内政啊、外交等等啦吓。 从唔同嘅角度去睇本届嘅奥运啦，咁欣赏体育嘅比赛，咁亦都系留意一下咧，即系主办嗰方面咧，喺各方面安排，我觉得呢啲都系值得睇啦。咁啊，同埋透过呢个机会咧，认识唔同地方国家地区。咁听听十一点半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东京奥运首面金牌由国家队夺得，杨倩喺女子10米气步枪替中国取得今届奥运第一面金牌。俄罗斯奥委会的加拉仙娜同瑞士的基斯甸分别得到银牌同铜牌。杨倩在资格赛得到第六名，和另外7名选手晋级。在决赛的第一阶段，杨倩以10枪104.7环的成绩居首位。到第二阶段，每射2枪之后，成绩最差的选手被淘汰。杨倩一直处于头两位，没有被淘汰。加拉仙娜最后一枪失准，杨倩最后以0.7环力压对手夺金。港队亦都喺东京奥运亮相，女子重剑个人赛8号种子嘅江文蔚喺32强赛以15-11击败秘鲁剑手，晋身16强，对手将会系波兰嘅代表。但系另外2名代表佘善恩同埋连奕希都喺首圈64强赛落败，未能够晋级。乒乓混双港队组合。王振廷和杜海琴16强面对匈牙利组合，未有受到太大考验，用上大约半个钟就以直落4局胜出，晋身8强。女子单人双桨项目，洪泳恩在复活赛分组以2名完成，晋身半准决赛。中国宣布制裁美国前商务部长罗斯等7名美方人员和实体，反制美国早前制裁7名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方炮制所谓香港商业警告，无端抹黑香港营商环境，非法制裁多名中国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官员，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回应话，冇被制裁吓到，仍然会致力实施相关制裁。普萨基话，呢啲行动系北京如何惩罚私人公民、企业同民间社会组织， 以传递政治信号的最新例子，并且进一步说明中国不断恶化的投资环境以及不断上升的政治风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奥运频道在转播东京奥运开幕礼，中国代表团出场画面时使用一张不完整的中国地图。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敦促 NBC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纠正错误。发言人说，地图是国家版图的表达形式，象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NBC 奥运频道的上述行为影响十分恶劣，伤害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情感。发言人又说，中方坚决反对将体育运动政治化，坚决反对有违奥林匹克宪章精神的行为，这个亦都是美国奥委会在内的国际有关各方共识。试图利用奥运玩弄政治小把戏，自我标榜以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行为，绝不会得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就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咧，都系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接近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系挤塞，车龙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树厂街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接近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是慢车，龙尾排到北角码头。在九龙区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彩虹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富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近油站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是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就热烈讨论紧关于修订防贿条例第三条同埋第八条适用于行政长官啦。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如果佢系受到一啲本地嘅法律过度咁喺公众问责受到限制咧，就会直接影响到佢嗰个宪制嘅功能。但唔系等于佢冇网管，因为佢系中央官员嚟噶，大家都知道中央点样管中央官员嗰一套监察。 星期六朝早8至9，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消费券计划已经接受登记啦，由而家到8月14号，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 ，AliPay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PayHK 4-1，就可以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早上11点37分，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紫外线指数是7，属于高的水平。 谭永辉、陆宇光，108000里。 好啦，奥运的话题呢就要讲，又好有排讲的，但是我们讲下报道下其他的新闻先啦。 好啊，我们讲下关于秘鲁的总统选举啦。之前我们都跟大家分享过啦，其实秘鲁大选呢，其实 舉行完投票之後過幾月咧，都未有一個結果，因為咧實在係兩位嘅參選人個票數咧都相當之接近啦，亦都有一啲嘅選舉嘅爭議啦。好啦，去到今個禮拜咧，終於有結果啦。選舉當局咧就係今個禮拜一咧就宣布咗左翼嘅候選人卡斯蒂略咧就係壓倒另外嘅一位參選人藤森慶子當選總統嘅。 卡斯蒂略51岁啊，咁就本身系一位喺香郊教书嘅吓，咁同埋咧又都系咧左派嘅工会领袖，咁就嚟紧星期三咧就会宣誓就职，佢嘅任期咧系5年嘅。竞选期间咧，佢承诺咧将呢一个利润丰厚嘅采矿业啦，同埋能源业咧系国有化啦。亦都係表示咧，要喺一年之內咧，係創造職位同埋重新引入死刑咧，嚟到去打擊罪行嘅。 而佢嘅對手咧，藤森慶子咧，其實一度係指控呢個選舉舞弊嘅。咁但係咧，就未有一個好實在嘅證據咧，就係舉到出嚟啦。咁而包括咧，美洲國家組織等等嘅選舉觀察員咧，都話咧揾唔到一啲違規嘅證據啊。咁而勝出嘅卡斯蒂略咧，知道咗自己係勝出係當選總統之後咧，咁亦都話咧，佢會致力令到國家變得更加團結，同埋拒絕任何違背民主進程嘅人同埋事。 一場激烈嘅選舉嘅鬥爭啦，咁啊，亦都有啲人覺得係一個左翼同埋右翼嘅鬥爭嚟嘅。藤森慶子咧就係前總統藤森謙也嘅女啦。藤森謙也咧1990至2000年嘅時間咧係做呢個美呢個秘魯總統啦。對於佢嘅支持者嚟講咧，佢就係擊退咗恐怖主義啦，打擊咗呢個極左嘅遊擊隊光明之路，同埋係經濟衰退嘅英雄嚟嘅。亦都喺藤森即係做呢一個總統嘅期間咧，推行新自由主義，去除咗市場嘅監管啦，同埋削減咗政府開支等等嘅。咁佢女藤森慶子咧，亦都係繼承咗咧佢爸爸嘅路線啊，喺反對者眼中咧。就指佢係亂斬權力啦，踐踏民主嘅專制暴君啦，亦都有因為違反人權同埋貪污罪咧，係坐監嘅。 咁睇翻秘魯咧，近年嘅局勢咧係經常出現咗唔穩定嘅狀況啊！嗱，前總統比斯卡拉咧就俾呢個貪污醜聞咧就纏身嘅，咁佢就被指任由外國企業透過貪污咧而攞到工程合約，而藤森慶子自己咧亦都有面對貪污嘅指控啊！咁佢被揭發咧係隱瞞報告嚟自巴西公司嘅一啲政治獻金啊！ 新冠肺炎的疫情呢亦都是凸显了秘鲁在医疗啦、失业救济等等方面一些社会福利网的不足啦。秘鲁染病后死亡的这个死亡率呢是高达10%的。咁每100万人呢就有5600多个人呢是病死了啦。是全球之首来的。另外呢都有大量的民众呢跌入了这个贫穷网的。因此呢当卡斯蒂略即是现在这个当选的总统呢是呼吁重新分配矿产的财富。至到教育同埋係醫療嘅行業嘅時候咧，當然一啲基層嘅民眾就覺得咧，咦，有人代表緊我喎。 分析就話咧，今次秘魯嘅變天咧，咁除咗係疫情催化啦，咁就令大家咧係更加關注分配公義嘅問題之外咧，藤森慶子呢啲嘅傳統政客啊，即係傳統嘅精英咧，被視為貪污無能咧，亦都令好多民眾咧對於呢啲嘅建制精英咧係感到失望啊。 嚟自香郊地方嘅一位教师登上咗秘鲁嘅总统嘅职位，咁啊，今个礼拜我哋嘅人物档案咧，同时潘家伟咧介绍下呢一位卡斯蒂略。 10万8千里人物档案， 首位农民出身嘅秘鲁总统卡斯蒂略。 卡斯蒂略胜出大选，成为秘鲁下一任总统。佢竞选期间，有记者到秘鲁山区访问佢，去到佢住嘅村庄。他赤住脚在草地上行，拿住水桶准备帮牛揸牛奶。他是农民出身，未担任过任何公职，自小在偏远山区生活，担水执柴是他的日常生活。他试过种水稻，又试过在城市卖雪糕，学费是他自己不断做兼职赚钱得来的。为了生计，他曾经要牺牲学业，进度比同年纪的同学落后2年。他被称为乡村教师。2017年前，他一直都在海拔较高、位于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山区学校担任教师。那条村距离地区首府卡哈马卡200公里，只有20多户，出入都靠一条山路。 他在学校不单止是一名教师，而且还是学校的厨师，甚至担当保安。四年前，他带领全国几千个公立学校的教师发动罢工，要求加薪以及废除评估教师表现的制度，行动维持近80日。走在罢工前线，令他名声大噪，带他进入从政之路。来自教师和基层的背景，卡斯蒂略的政纲重视医疗保健和教育制度，又强调要打击贪腐，这一点明显是针对他的对手藤森庆子。不过亦都有声音质疑他不识经济，只会沦为自由秘鲁党的傀儡。事实上，为了避免民众对左翼崛起的忧虑，他在经济政纲宣传不多。上个月他才跟支持者说，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不是要破坏国家的稳定，我们是工人、战士、企业家，将会保证稳定的经济。卡斯蒂略跑出令人大跌眼镜，因为在一月份的时候，他在民调的支持度只有少过1%。有人说卡斯蒂略明白做实事和诚实的价值，相信他会带领一个具透明度的政府，这样在秘鲁是新鲜事。 是同事潘家伟的资料搜集啦，咁啊罗曼明帮我哋演绎，就系讲咗秘鲁嘅情况。秘鲁呢个地方，如果旅游咧，就可能会知道啦。主要系讲呢一个西班牙语嘅南美洲国家。 系啊，吓。 转头我哋翻嚟讲一个加勒比海地方，咁咧就讲法语为主海地。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全新时段每晚10点，环宇天下，欣赏优质外购节目。 星期一一齐闯天下， 星期二历史二三事， 星期三31看世界， 星期四悠游在四方， 星期五零距离科学。 以后连周六日晚一样有得睇，以纪实角度认识中国古与今。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瑞文，乜你着到成只龙虾咁嘅？有时装表演咩？ 唔系，今晚我哋一家大细去酒店食海鲜主题自助餐啊！我趁翻个场啫嘛。 你食完呢餐好啦，今个星期我请嚟世界自然基金会嘅代表，讲下点解食少啲波士顿龙虾可以救地球。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刘纪君分享下从零运动去到健美小姐之路。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运动拥有改变世界和未来的力量， 奥运是团结世界、感受鼓舞的舞台。 11:45，咁啊，继续咧108000里嘅节目啊，咁啊，头先咧有预告过啦，咁我哋会讲一讲咧，今个礼拜咧一啲要跟进嘅地方，包括咧就海地。 L'une de mes tâches prioritaires sera de redonner à la population l'assurance que nous mettons tout en œuvre pour rétablir l'ordre et la sécurité.C'est l'un des dossiers principaux auxquels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voulait que je m'attaque. 海地咁就今个礼拜咧，嘅跟进咧就系主要咧一个新嘅政府咧就成立咗啦，咁就喺比较上动荡嘅情况之下咧一段时间，咁啊今礼拜有一啲嘅突破。 事源呢就是海地前总统莫伊兹呢就是今个月初呢就在寓所被一班的闯入的武装分子所杀害啦。咁其实之后呢就由一位临时总理约瑟夫呢去到管理国家㗎。咁而家呢就是将呢个嘅权力呢是交俾莫伊兹离世之前呢所任命嘅亨利，就由亨利呢就担任新嘅总理，组建新嘅政府。 刚才星仔听到啦，亨利喺就职典礼上边表示啦，咁佢话会尽一切努力咧为海地恢复秩序同埋安全啦。原本做呢一个代总理嘅约瑟夫咧，咁就而家又做翻咧外交部长啦，重申翻咧即系阿约瑟夫自己咧就话咧佢同意为国家利益而下台，并且愿意尽快交出权力嘅，咁啊希望同亨利咧同埋所有海地人民咧应对国家目前面临嘅危机同埋困难。 咁約瑟夫亦都話咧，佢係冇亂斬權力啊，因為之前都有啲係人去到懷疑啦，即係佢做臨時總理會唔會唔肯走咧？咁佢話自己冇亂斬權力，又話咧佢對於權力鬥爭咧就唔感興趣，又話咧莫伊茲已故嘅莫伊茲咧係佢嘅朋友，係想幫對方咧伸張正義咁話。 在一个亨利的就职典开始之前呢，所有的参加者呢都是先为遇食的总统莫伊茲是默哀啦。莫伊茲的妻子马蒂娜呢在美国呢接受治疗之后呢已经回到海地那里了。有评论呢就讲到呢，新政府的组成呢其实都是由外国政府呢所操纵的。而现在所组成的政府呢属于一个过渡的性质啦。咁提过的亨利呢，即是现在的总理呢，咁佢都承諾咗咧120日之內咧係舉行呢一個嘅新嘅大選啦。咁大家都留意咧，即係呢一個預計喺年尾舉行嘅大選啦。 咁歐美多國咧，例如係德國、巴西、加拿大、西班牙、美國、法國等等嘅大使咧，所組成嘅小組咧就強烈呼籲海地人咧去到支持由呢位新總理亨利所帶領嘅新政府噶。咁各國大使都希望咧海地政府能夠變得更加包容，同埋為各方所同意。 好多人咧留意咧，即系美國喺即系今次呢一個海地危機裏邊咧有咩嘅角色啦？咁亦都有啲人覺得亨利咧都係受到即系美國方面咧支持啦。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咧星期一表示咧，對於海地政府達成協議咧係表示歡迎嘅，並且希望咧海地嘅政界能夠同民眾咧共同努力啦，組建一個團結嘅政府，確保國家咧係穩定，並且為組織自由公平選舉咧奠定基礎。在上個星期咧，美國總統拜登咧係重申美國無意派兵去到海地嗰度穩定當地嘅局勢嘅。 咁最新嘅情況咧就係莫伊茲喺當地舉殯啦，咁啊見到場外都爆發咗啲示威啊，有啲示威者就認為海地政府咧要為莫伊茲嘅死咧所負責，現場咧就更加傳出槍聲添啊，要令到一啲出席葬禮嘅外國使團咧要即刻撤離啦嚇，翻去車上面嘅咁。咁但係咧而家就都見到啦嚇，遇食案就係莫伊茲被殺。仍然好多谜题咧，未系解开噶咁。咁早前咧，海地警方就拘捕咗一班26名啊，就哥伦比亚人同埋2名嘅海地裔美国人所组成嘅雇佣兵，话佢哋系策划咗呢场嘅暗杀行动。咁但系咧，详细系点咧，可能都要有待调查。 部队都讲到啦，即系海地嘅当局嗰方面咧，亦都系扩大紧咧呢一个缉捕嘅行动嘅。咁啊，睇下个跟进系点。咁啊，另外都讲下第二啲嘅地方嘅消息啦，包括咧就系今个星期咧有一个间谍程式嘅新闻。 系啊，因为咧有一个嘅以色列公司 NSO 集团嘅间谍程式咧就系被报道啦，咁就系话系监控紧多名嘅政要啊、记者啊、维权人士等等啊。咁其实今次嘅报道咧就系得到全球17间嘅国际传媒联合调查啦，就发现多国嘅政府咧就利用呢个军事级嘅间谍程式嚟到监控唔同嘅人士，包括系维权人士啊、记者等等。流出嚟嘅清单显示咧，可能被监控住嘅电话号码咧系多达50000个，涉及咧50个国家同埋超过1000人噶。 軍事級的間諜程式，而且咧俾政府利用，咁當然大家好關注啦。咁而披露咗出嚟咧，嗰、那個被監視者咧，一啲著名嘅傳媒機構裏邊工作嘅記者啦，包括有沙特阿拉伯嘅女權人士哈斯洛爾啦，已經被殺嘅意見記者卡舒吉啦，都係一個清單裏邊啦。亦都有啲人覺得更加嚴重嘅係咧，連好多嘅國家領導人啦，包括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啦，法國總統馬克龍咧，亦都喺清单之内嘅消息传出之后咧，马克龙就话自己转咗个手提电话号码啦。 咁呢个嘅程式咧就叫做飞马啦。咁有啲报道就话佢咧系利用咗一啲嘅漏洞咧去入侵智能手机啊 ，iOS 同埋 Android 咧都可以入侵到啊，更加可以秘密咁开启手机嘅镜头同埋咪啊，去到监视个目标都几得人惊啊！可以听落都啊，咁亦都可以咧就系拦截同埋窃取手机上面嘅信息，包括系短信啊、通话记录啊、电子邮件啊、浏览记录等等都可以噃。 咁啊，头先提到嗰间嘅开发程式嘅公司咧，以色列公司咧，咁佢自己咧就话咧，软件主要系用作打击犯罪同埋系恐怖分子，而公司咧只系向政府咧系出售软件，亦都系会对客户咧进行审查，只系会同呢一个人权记录良好嘅国家合作，例如将软件咧提供俾呢啲嘅国家嘅军事啦、执法同埋情报机构使用嘅。 咁有啲人咧就係指責呢間嘅程式開發公司啦嚇，咁但係呢間嘅以色列 NSO 公司咧就話呢啲嘅批評咧係唔公道啊，咁佢哋就話咧就好似即係司機酒後駕駛或者係撞車發生意外之後。就去批評嗰個車嘅車廠咁樣，咁所以咧就話咧個責任應該係歸咎於呢個用呢個程式嘅客户，而唔係呢個軟件公司。 休息一陣，轉頭翻嚟講講各地一啲水災嘅消息啊！ 旅遊樂園 今個星期同大家二代遊 德國， 三位主持人都喺唔同時段導遊德國，先牛 分別到德國慕尼克、史特加、柏林探訪當地朋友，了解德國文化。 歐海星 喺多年前已經導遊德國，分享所見所聞。 劉蓮， 哇！佢有當地旅遊局帶領參加地道慕尼克節慶活動喎。有趣故事，今个星期六下午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流年 欧海星先路 旅游乐园见，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纪文凤， 嘉宾郭利文、Uncle Ray。 我嘅 advice 咧就系最紧要咧，自己个心咧要知道你中意边种 music， folk 又好 ，rock and roll 又好 ，big band sound 又好，最紧要咧系你嘅心，跟住你嘅心中意乜嘢。 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乜都有哲学。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 嗱，我哋近排都好关注咧，就系中国郑州嘅水灾啦。但其实喺欧洲咧，系见到一啲西欧国家都出现咗水灾啊。例如咧，德国西部咧已经死咗最少170人噶啦。咁嗱，而见到咧就系呢个水灾都可能会到对呢个政局咧造成一啲嘅影响啊。因为德国咧冇几耐就会进行大选啦，仲有两个月啫。咁今次嘅水灾咧可能会为咧系关注环境问题嘅绿党咧系到吹票啊。咁今次咧亦都系绿党咧亦都系大大咁打个气候变化牌啦，咁相信咧今次个水灾咧都可能咧会令到绿党咧会有利。 另外咧，今早亦都系睇到啦，印度嘅水灾引发嗰个山泥倾泻嘅灾情都系严重嘅，咁啊超过100人死亡啊。咁啊，今朝早咧继续有好多奥运消息包围你哋，包括咧第一金咧，今本届奥运第一金咧已经系诞生啦。咁就是中国嘅选手啊，杨倩咧喺女子十米气步枪嗰度咧夺金啊，过程都几有少少波折噶。咁啊，同呢个俄罗斯嘅选手斗到最后啊。咁啊，仲有我哋奥运嘅环节。 是啊，我哋嘅喺日本东京嘅朋友关振海咧，就今个礼拜想同我哋介绍下呢个东京奥运嘅选手村。 运动拥有改变世界同未来嘅力量。 奥运系团结世界、感受鼓舞嘅舞台。 十万八千里，东奥风情画，关振海。 上次日本举办奥运已经要数到1964年。当年政府揀了代代木公园做选手村，当年代代木公园就不是一个公园，它的名字是代代木神远町，百几年前是一个广阔的练兵场，日本战败之后神远町就变成美军宿舍，1964年政府将军人宿舍改建成为选手村，第一代的选手村由一个练习杀人的大草原之后变成象征战败的美军宿舍，东京第一次举办奥运，代代木公园就成为了代表公平竞技的选手村，这个选址在上世纪的冷战时代有象征着和平的深层意义，今届奥运的选手村选址再不是在市中心，亦都不是日本传统的木制矮房，而是摩登的住宅大厦，地点是位于晴海第五区，坐落于丰洲市场的附近，这一块临海地皮本身就是一个房产项目，奥运完成之后，发展商有责任将奥运村建成住宅，大厦里面5000多个单位已经出售了1000多个，因为奥运延迟了1年的关系，令到业主去到2024年才可以收到楼，有业主正在追讨发展商的赔偿，官司仍然是进行的。晴海区东京人又叫做无人之城，因为它相当荒芜，车站附近只有2至3间的餐厅，记者由车站行20分钟去到选手村，6条行车线是没有车没人，有点像动画阿基拉所绘画的未来之都，附近最多的是防暴警车和便利店，完全是不像东京旅游的景点的。7月14日选手村开幕了之后，就多了很多市民来到现场一睹选手村的风采，但疫情和保安的关系，选手村外就隔住了4米高的铁栏，市民只能够距离几百米之外 抬头咧就望到选手村嘅露台啊，各国嘅国旗咧飘扬。运动员出入咧都要坐大巴士嘅，喺车外边咧系睇唔到车里边究竟系坐住边一个国家嘅运动员。市民想同运动员挥手嘅机会同位置都冇。政府经常叫市民融入奥运嘅气氛，但只要去选手村一趟，你就会见到直升机喺选手村嘅天空不断盘旋，水警亦都喺河上不断巡逻。新闻有报道选手村有运动员确诊，试问啊，东京市内又点会有奥运气氛可言呢？唔想隔住个 mon 去睇奥运，市民可以做嘅就系隔住选手村几百米以外嘅铁栏打卡影相。相信呢个咧就系东京市民同奥运最近嘅距离啦。 好啦，奥运嘅格言更快、更高、更强啊 ！Faster, higher, stronger， 听过啦。后面仲有一个字咧，知唔知啊？ 系咩啊 ？Together。 哦，一齊啊，團結。 團結。咁啊，琴晚咧，呢個國際委會主席啊，巴克嘅致辭都好強調呢一點。咁啊，令我諗翻起呢首歌，都係六十年代嘅錄音，七零年發表。Together we can make such sweet music， 來自 The Supremes。在这个竞技场上呢，梗是全力的拼搏啦，咁但是呢就有一个最高的精神，就是有一个团结啦，咁所以大家都觉得奥运都有带来一种即是和平的意味在这里嘛。 希望透过这个体育竞技场上面呢，就促进大家的交流啦、团结啦、人类之间的一些好美好的事物。 这个歌都是话够有困难有分歧，不过我们有个团结的心就没问题啦。结束今期的节目啦，咁大家周末平安愉快，拜拜。 拜拜。